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刘霞。 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记者来到庞各庄镇老宋观光园，刚走进温室大棚，草莓的果香味就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长满了白色的草莓。老宋观光园负责人宋少堂向记者介绍，2月份开始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引进种植了新品种白草莓。 每年开春前，大兴区里很多高大的树木都缠上了塑料胶带，这些胶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它们又有什么用呢？记者日前了解到，这是区林保站采用的一种物理防虫法，叫阻隔法，主要防治春齿蓤这种害虫。 赵先生近日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儿。去年12月，赵先生听人介绍花6万元在一家公司买了12套第三轮生效大本邮票，对方承诺在一年的合同期内每月返还赵先生3%的利息，并在合同期满后返还本金。今年1月，赵先生从公司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利息，没想到的是春节后这家公司却突然人去楼空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庞各庄镇老宋观光园，刚走进温室大棚，草莓的果香就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架子上长满了白色的草莓。老宋观光园负责人宋少堂向记者介绍，2月份开始游客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引进种植了新品种白草莓，闻一闻是悠悠的清香，吃一口是淡淡的蜜桃味儿，特别受欢迎。这种白草莓是从日本引进的，还有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白雪公主。据说白草莓不仅口感好，产量也比一般红草莓要高。 本台消息，每年开春前，大兴区里很多高大的树木都缠上了塑料胶带，这些胶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它们又有什么作用呢？记者日前了解到，这是区林保站采用的一种物理防虫法，叫阻隔法，主要防治春齿蓤这种害虫。每年4月上旬是食叶害虫春齿蓤的高发期，为了将防治位点前移，每年2月底到3月初这段时间，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林业保护站都会组织工作人员提前应用物理方法来防治春齿蓤。说起春齿蓤，可能大家都不熟悉，但对于它的俗称人们并不陌生。春齿蓤俗称吊死鬼，对于杨树柳树的危害很大，是我区常发的一种暴食性食叶害虫。春齿蓤的幼虫食量特别巨大，往往能在一夜之间吃光整片树林，对树木生长造成严重影响。 区林保站负责人说，对于春齿蓤防治，我们都采用绿色无公害物理防治技术，胶带围环阻隔防治法。由于春齿蓤的成虫雌雄异形，雄成虫有翅膀，雌成虫没有翅膀，只能爬行，因此我们提前在树木1米多高的位置缠绕宽胶带，能够把雌成虫拦截在胶带以下，让它们在树干下部产卵，在孵化前涂抹粘虫胶，幼虫孵化后直接就被粘虫胶杀死，从而达到防治的目的。整个防治过程不打药，不造成污染和农药残留。春齿蓤的防治时间必须在成虫出现之前， 就是每年的2月20号以前。这一节点胶带围环工作必须完成，而刷胶工作必须在幼虫孵化之前，就是每年的3月中旬完成。如果在之前没有做好缠胶带和刷胶工作，4月上旬就只能打药防治了。 本台消息，看起来证照齐全的外卖餐厅，其实是通过冒用他人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入驻外卖平台，无证餐饮摇身一变在线上从事订餐服务。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线索举报，对饿了么平台的3家店铺进行依法查处。这几家店铺分别是麦特汉堡餐厅、英雄堡炸鸡汉堡和李记辣汁肉夹馍。外卖平台的餐饮单位应当具备餐饮服务经营资质，并应该在店铺页面显著位置公示真实的证照信息。记者注意到，尽管公示率正在逐步提高，但是仔细查看可以发现，部分餐饮单位所用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与店铺名称和地址不相符，对消费者来说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在饿了么订餐平台上，一家名为麦特汉堡餐厅的店铺持有食品流通许可证，许可经营项目为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具备餐饮服务经营资质。根据线索，大兴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发现这家公司没有从事食品经营活动的场所和食品加工用具，但是他们在饿了么平台上非法经营麦特汉堡餐厅店铺，售卖汉堡、薯条、可乐等食品。 同样情况的还有位于西红门镇的鲜万家超市，他们在现场不具备餐饮服务食品加工安全条件下，违规现场制售经营主食大饼和熟食，并在饿了么平台上非法经营英雄堡炸鸡汉堡店铺。公示信息显示，店铺的许可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具备餐饮服务经营资质。此外，记者了解到，还有冒用他人证照信息的店铺，西红门镇福洪路上的凉皮小屋，通过在饿了么平台上上传某超市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扫描件，冒名经营李记辣汁肉夹馍店铺，售卖肉夹馍、刀削面等食品。大兴区食药监局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发现，这家店铺没有任何食品经营和餐饮服务资质，经营者没有健康体检证明，食品原材料也没有进货锁证票据，现场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加工条件。记者了解到，大兴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已经现场责令上述3家经营者立即停止非法经营项目，并予以立案查处。 本台消息，赵先生近日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儿。去年12月，赵先生听人介绍，花6万元在一家公司买了12套第3轮生肖大阪邮票。对方承诺在1年的合同期内每月返还赵先生3%的利息，并在合同期满后返还本金。今年1月，赵先生从公司拿到了第1个月的利息，没想到春节后这家公司却突然人去楼空了。前些日子，经人介绍，赵先生参加了汉末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介绍会，并有了成为公司会员的念头，希望通过这家公司投资邮票挣点钱。当时对方向赵先生介绍，这款第3轮生肖大阪邮票将于2017年5月上市，现在花5000元就可以投资一套邮票。按照公司的算法，赵先生花6万元投资12套第3轮生肖大阪邮票，一年以后不但可以拿回本金，还可以拿到2万多元的利息。 于是赵先生便痛快地掏了6万元投资邮票，但是这件事他没有和家人说。今年1月，赵先生拿到了第1笔利息，然而等到正月16回来后，赵先生却发现公司早已人去楼空。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赵先生将手中的12套邮票拿去马甸邮币市场鉴定，对方说邮票是假的。面临6万元血本无归的情况，赵先生却不敢告诉子女。当时有不少老人和我一样投资了这款邮票，少的有1-2万，多的得有10几万元。赵先生和其他在这家公司投资邮票的老人已经报案，正在等待处理结果。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真情奉献，做居民的贴心人。 治安巡逻员、矛盾调解员、卫生清洁员、养老助残志愿者。在观音寺南里社区，高燕身兼数职，服务于社区居民。提到高燕，居民们都夸她心灵美，她的热情和奉献常常暖到了居民的心窝里。高燕是观音寺南里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观音寺南里社区属于老旧小区，硬件设施差，没有物业管理，居民大多数是从农村搬迁来的。面对难易于管理的社区，高燕提出了以人为本，加强社区服务，以服务带发展的口号，把发展好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推进和谐社区建设。高燕说，观音寺南里社区共有楼房24栋，居民将近1900户，因为没有物业管理，治安工作一直是社区的重点与难点问题。社区治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居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于是高燕从治安工作着手，全面铺开社区工作。考虑到居委会现有人员有限，高燕带领居委会人员在社区内组建起居民巡逻队，增加社区的治安巡逻志愿者，让社区治安巡逻员从最初的15人增加到现在的30个人，充分将群众力量融入其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的治安有了很大的好转，社区秩序稳定多了，居民的安全感增强了。 为了提升社区整体卫生状况，高燕带领楼门长、卫生小组、卫生志愿者服务队等人员，协调辖区内2个物业公司在社区开展系列活动，包括喷洒杀虫剂、清理卫生死角、清除非法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等，让社区环境得到彻底改善。众所周知，矛盾调解工作十分棘手，高燕秉承着细心和耐心，化解了社区里一件又一件的矛盾。去年，社区里一对夫妻就在高燕的调解下破镜重圆。还有一次，辖区里有人反映30号楼西边3个单元的居民从楼上往下扔生活垃圾。接到反映后，高燕立刻带领协调委员会的人员赶到现场解决，在与城管大队协商之后，共同印发了致居民朋友的一封信，并且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告诫居民有权利和义务共同维护社区环境。社区内出现矛盾，高燕总能够及时发现，并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及时化解矛盾。几年来，共调解各种事件几百起，消除了社区内的不和谐因素，使社区内形成了平安、和睦、友爱的良好生活氛围。正因为如此，观音寺南里社区居委会荣获了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调解先进集体称号。 社区内60岁以上的老人有200多名，高燕经常带领居委会人员上门走访，与老人们聊天交流，并经常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买代购，主动帮助老人办理老年证，为空巢老人安装救助门铃，组织志愿者为老人们免费体检、义诊、义务理发等。社区是群众情绪的晴雨表，是社情民意的信息源，是透视党和政府工作的窗口。因此，每一位社区工作者都应该晓民情、解民意，为群众做好服务。高燕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原则，成了社区居民的贴心人。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文化之风吹遍新区。近年来，大兴区积极打造文化品牌，围绕月季大会等主题，在众多领域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把丰富的文化产品提供给群众。此外，大兴区去年底再推南海子十大基地，让高雅文化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在魏善庄的养老院里，老人们告诉记者， 没想到文化馆的同志能将精品文化节目送到养老院来。近五年，大兴区文化活动打通最后一公里，送到学校、工地、军营、回迁社区、敬老院，覆盖来京新市民、回迁居民、为成年人等各类人群，受众广泛。过去五年，大兴区每年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南海子文化活动季、美丽新区我的家系列活动，举办全民阅读会、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票友大赛、广场舞蹈大赛等400多场，参与群众达30万人次。 每年公益性演出都会被列进大兴区政府要办的实事中。为了规范公益性演出市场，大兴区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机制。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与专业院团签署协议管理办法，约束他们的演出质量和规模。对于业余团体，采取分类管理模式，通过星级评定考核制度予以监督奖惩，扶持他们的发展。文化下乡受惠的是当地百姓，但这只是让百姓接触文化的方式，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文化重在基层。在周末场演出计划项目中，我们选择了一个有演出资质的场所进行低票价售票演出，采取政府补贴和剧场运作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培养观众买票观演的习惯，同时培育演出市场。大兴居民观看原创京剧《南海子》后十分激动，他们反映通过文化节目了解大兴的历史，受到文化的熏陶，群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五年来，大兴区群众文化搞得有声有色，推出了一批北京市优秀品牌文化项目和品牌文化团队。 十二五期间，大兴区编创了2部大型原创舞台剧目，一部是反映拆迁过程中基层党员形象的原创评剧《银杏庄》，另一部是反映大兴历史文化的原创京剧《南海子》。其中，《银杏庄》荣获第7届北京文学艺术奖，《南海子》于2015年首演，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等地演出。除此以外，舞蹈作品《新居都市白领》荣获第10届中国艺术节舞蹈门类群星奖金奖，舞草子、春江等多部作品荣获舞动北京金奖等荣誉。精品文化每年都是区文委的工作重点，背靠首都院团和专业院校资源，文委出创意，邀请专家进行创作和提升。为此，大兴区2014年成立了大兴区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指挥家王瑞普、词作家车行等60位专家受聘成为委员会成员，范围涵盖戏剧、声乐、舞蹈、书画等多个领域，为文艺创作出谋划策。区文化馆人员介绍，精品文化创作离不开人才，将优秀的文化进行传播更是离不开人才，只有保障源头的活力，才能让河流越来越宽阔。 大兴区十分关注对文化队伍的培养，拿舞蹈培训来说，每年都会编创4支舞蹈，于年初进行小教员培训，小教员学成之后到基层广泛普及，等到了秋收的时节，基层的队伍便会进行教学成果展示。群众文化组织员已经成为基层文化队伍当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随着队伍的稳步壮大，日益健全，他们立足本职，不断策划组织舞蹈、戏曲、曲艺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实现了村村有活动。以魏善庄为例，2013年建立文化组织员队伍之后，全镇文化队伍由原来的39支增长到了126支，各项活动贯穿全年。镇里还支持成立了魏善庄太极拳队伍，人数达到了600多人，成为宣传镇域文化的良好载体。 本台消息，大兴渔法镇张家坞村紧邻新机场，伴随新机场配套工程建设，随时有可能纳入征地拆迁范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300多户的村庄6年来没有一户抢盖，全村的违建数量是零。6年前可不是这样，进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周红启迟疑了2秒，红着脸说了实话，那时候我们村也抢盖，大年30晚上都不带歇的。记者问道，这股风是怎么杀住的？周红启带着记者一路来到的村子北头，他说，走， 先带你看看我们村的警示基地。这个所谓的警示基地就在村北的果树地旁，是一片长条形的建筑废墟，站在路边几乎看不到头。 拔开丛生的野树树枝，周红起在前面带路，往废墟深处走去。他向记者介绍，这都是当年拆抢盖房剩下的破砖碎瓦和木头堆在一起，有的已经糟朽，用手轻轻一抠，大块腐烂的木材就脱落下来，暗黄色木屑在空中飞舞着。野生的青杨榆树在废墟的石块间肆意生长，不少已经长到碗口粗细。指着其中的一大片，周红旗有些不好意思，这几排房子是我们家盖的。2010年，他还是张家坞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机场建设的信儿一传开，左邻右舍都在利用房后的空地抢盖房子，他家也不例外，前后盖了五排，一排五间，统共25间。2010年也正是新机场规划建设地，大兴、榆筏、礼贤两镇抢盖风潮最激烈的时候。榆筏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是来一阵消息盖一片房子。 周红起说，也不知道村子会不会拆，反正看别人家盖，街坊四邻也跟着盖，生怕不盖房以后征地补偿吃亏。在抢盖最白热化的阶段，砖石、水泥等建筑材料价格、人工费用都蹭蹭地往上涨，即使这样，谁家也不愿意退缩，有借债的、有跟人合资的都不敢示弱。2010年，短短几个月时间，张家坞村北的这片空闲地就竖起了数百间违建房，从路南到路北绵延了1000多米。这一切在2011年3月18号停止了。大兴区启动综合整治，10多台大型挖掘机开进村里。周红起作为村里的党员代表，第一个同意拆掉自己新盖的房子。当天，村里30多处、上万平方米抢盖的房屋全都推平。推平后的废墟，6年来一直在村里保留着。周红起说，他就是一记警钟，时时刻刻提醒村民，也提醒我自己，抢盖房屋违法。 仅仅一次大型的拆违行动，抢盖风就从根上遏制了吗？并没有这么简单。村民郭丽萍很直爽地告诉记者，那会儿大伙都想着多盖一平方米房就能多补一份钱，环境稍微一放松，还有人要惦记着多盖。2011年，周红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后，组织村两委委员、村民代表成立了张家坞村管控小组，每天在村里巡视，阻止抢盖行为。郭丽萍就是管控小组的一名成员。因为有警示在先，大型拆违行动后半年村里一直没啥动静，直到2011年10月份，村里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有一天半夜偷偷组织人手在自家被拆掉的违建废墟上重建。郭丽萍带着记者来到村东北侧的一片废墟，说就是这个地方，这里三面围墙都已经倒塌，垒墙的红砖历经了几年的风吹雨打，已经渐渐褪色。村民一举报，当天夜里我们就赶了过来，好家伙，一个不注意，墙都砌到了2米高了。最后怎么处理的？还能怎么处理？书记当即就给镇管控办打电话，第二天一大早，村里人就把砌好的墙全推了。 眼见重盖房屋，一个举报就推倒，张家坞村民一颗颗正在观望的心渐渐平复了下来。事实上，从2011年起，不管是大兴区政府还是榆筏、礼贤两镇政府，都加大了地区的管控力度。仅榆筏地区就成立了200人的管控巡视队伍，各村也成立了管控小组。特别是2011年、2012年，各村都在进出口设立关卡，除了加固老房子外，盖其他房用的砖瓦、木料、水泥、瓷砖等一律不许进村。现在还有人惦记抢盖吗？记者走访了几户村民，都一致摇头。周廷维是村里的会计，他说，只要大家都不盖，我们就不盖，咱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多想占国家的便宜，就怕一碗水端不平，一把尺子量到底，我们都服气。管控拦住了抢盖风，但要让村民打心眼里拒绝多盖房，还得靠事实说话。2015年7月， 新机场第一批征地拆迁村动迁，多盖不多得，少盖不少得，不让老实人吃亏。政府给村里的公开信里，这几句话反复出现，到底是不是算数？这可是见真章的时候。 在村委会，记者遇见了前来办事的村民周德印。我们镇南各庄村2015年拆的，我家有亲戚在那村，我打听了，他们家真是多盖了房，可真没多拿到补偿，因为自家亲戚有靠谱的准信儿。周德印认定多盖房得不到啥好处，白费功夫。原来按照大兴区制定的政策，这次新机场征地拆迁，各户拆迁补偿和宅基地面积挂钩，与建筑面积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多盖房，政府还会给予农户垃圾减量奖、资源节约奖，里外里算下来，不多盖房反而更得实惠。在拆迁村有亲朋好友的农户不在少数，多盖不多得、少盖不少得的确凿消息在村里传开来，抢盖风彻底断了根儿。违建控制的好，区里镇里掏腰包给村里奖励。张家坞村这几年道路破损严重，镇政府出资新修了村里的主干路张西路，村民出行再也不是难题。 连续6年零违建，在大兴区渔法、礼贤两镇，像张家坞这样的村子并非个例。大兴区一位负责人表示，新机场附近的村子抢盖风潮或多或少都出现过，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不少村民都曾活动过心眼儿，但依靠村民自治和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这一困扰已渐渐地化为无形。记者了解到，和张家坞村一样，作为新机场管控区的渔法、礼贤两个镇86个村的违建数量始终得到严格控制，6年来各村的违建增长数全都是零。 本台消息，2月20号上午，迎海镇第一中心小学全体师生欢聚在校园，开启了游园迎新学期的典礼。这次品味传统文化、积淀学生素养的游园典礼，在德育处的精心安排下，融入了春节传统文化因素，共推出了精彩瞬间、传统制作、走亲访友等板块的内容展示。一大早，学校管理人员就在大门口迎接带着自己实践成果的孩子们。之后，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作品摆放在教室和楼道墙壁上，包括元宵花灯、窗花、手抄报等，让沉寂了一个寒假的校园变得精彩、多彩、生机盎然。期间，迎海镇第一中心小学的负责人还走进每个班级，了解孩子们在老家过年情况。孩子们讲述了自己的家乡和年俗。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刘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原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袭，好礼来袭， 送祝福，送好